在中央大街的时候，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10点，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又可以互相陪伴了。你好吗？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什么积攒了很久的心里话、悄悄话想对我说吗？所以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找到我，再或者呢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自己的个人微博账号一块杰克唐，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就可以了。今天是周六，照例到了我们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已经在下面，知足常乐。这好像是所谓的那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一系列的用语当中的，我们总是被告诫知足常乐，所以你又是如何看待这句话的呢？希望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你的讨论。好了，让我们先来进一首歌，来自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我很喜欢一位音乐人，女音乐人，她的名字叫许哲佩。其实大家对于她可能更多的那个印象是来自于那首非常练肺活量的歌曲《气球》，但实际上她有很多非常非常我认为很棒的创作，而且她是那种有自己风格和创作特点的女歌手、女创作人。比如说像这首《踮起脚尖站在橱窗外》，好像一个小女孩在看橱窗里面的八音盒 Tippy Toes。 好奇窗外的世界，够不着书柜上想看的诗篇， 偷看弹吉他的男孩一眼，发现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点着讲着，眼泪飞向天空，飞向宇宙。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所有的第一次，快乐的心酸着，要记得踮起脚尖，跳舞转圈圈。 Tippy Toes 来自许哲佩，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达路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达路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达路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达路机。今天是周六，我们的故事盒的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刚才那首歌 Tippy Toes 有着那种非常形象的旋律和节奏，就好像一个小女孩真的站在橱窗外踮着脚尖朝里看。而我希望杰克唐的故事盒可以给你带来这样一种远眺的感觉，你踮着脚尖朝故事盒里面望，望到的那个部分和自己有一些心意相通的感觉。我想这样的感觉应该是很美妙的吧，不知道这样的感觉是否足以让你所谓的知足常乐呢？那我们的故事盒马上就要开始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他是一个写字为生，靠卖梦为生的人，漂浮不定的不安全感也许更能刺激他，不停地搜寻藏在心脏下与脑袋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隐隐发着光的奇妙想法。至于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去上班，也许他会说，并没有那么了不得的所谓的追求自由，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早上根本爬不起来。夜晚多好的一个时间，好多事情可以做，好多音乐可以听，好多电影可以看，好多朋友可以隔着屏幕叙旧。如果耳朵疲惫了，半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点亮旁边的小台灯，又有很多的书可以读，很多的梦可以编织，角色任你选择。于是晚上舍不得就睡，晚上舍不得说睡就睡，而早上呢，自然也没有办法有一天自愿的愉快起床。即使有的时候身体已经先醒了，大脑也抵触着不想起，因为梦还没有做完。 First door fashion and perfect tattoos, taking showers minus shampoo.You are my favorite everything Been telling girls that since I was 16 Shut up, I love you You're my best friend Get your honey pink skies I know exactly where the show goes Cause I love the way your greenhouse Beats with that Malibu window Talking on your pink skies I think our hearts are starting to showBetter you and I, under pink skies how it's supposed to feel. I'm in love with how this feels. Keep your heart in pink skies. I know exactly where you should go. Cause I love the way your green eyes mix with that mellow wind go. Talking under pink skies, I think our hearts are starting to show. It's better you and I under pink skies. 这是来自 Lenny 的 Pink Skies。 有的时候会觉得北京的天空，不知道为什么，当有那种天气很晴朗的时候，晚上夕阳西下的时候，就会有一两朵云彩被晕染成粉红色。我想 Pink Skies 应该就会给你带来这样奇妙的美好的感觉。茄子糖的故事盒也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同样的。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茄子糖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最近的天色渐渐的越来越冷，尤其是昨天，好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冬天。学校周围的乌鸦也都飞回来了，提醒着你秋天也快过去了。所以在这样的早上6:30，天空洋溢着清新的香味，在蓝天上还悬挂着几颗寥落的晨星，在一层稀薄的朝雾的遮盖下，星光惨淡却似有似无。湿润的空气毫无轻盈之感，裹着厚厚的大衣去到花园后的小洋楼。对，就是那个你还记得八月初不小心闯入的那片小天地。因为和小洋楼里边的奶奶约好一早要过去，先前他家的猫生了3只小猫，而他答应留给他一只，让他留下来做个伴。本来不用那么着急的，他也是去了以后奶奶才给他解释说，啊，老了记不住事儿，本来今天应该走的继承是明天，所以行程就变得急急忙忙的。他问奶奶要去哪儿，奶奶说受不了冬天的冷冽，即将要来的冬天似乎已经在这个季节当中初见端倪，想要去三亚。等到春天来了再回来守着庭院里的花开。他站在庭院中这才发现，院内那旧老墙上悬着的玫瑰已经慢慢的趋于枯萎了。而这一切在某一个有点清冷的早上，就好像你依然在被窝当中有梦没有做完，梦里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会把梦境和现实弄混，尤其是在关于回忆的这个部分，你很难去分清楚有一些到底是曾经做过的梦呢，还是真实在现实当中发生过的种种。有的时候这样的混沌，这样的融合，会让我们在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多了一些色彩，而这些色彩是主观的，在梦里。这是来自于龙宽九段的歌曲，非常喜欢他们，所以会时不时的在节目当中推荐。在梦里，来自龙宽九段。 直向我走过来，不需要去回忆。我喜欢这样的规律，变换我的心情，随时找寻你的痕迹，就算内心不会质疑， 奶奶从屋里走出来，她接过她递过来的猫笼，有一瞬间恍惚，她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就要多一份责任了，一个小小的生命交付在了她手上。她透过笼缝往里面望，猫咪缩成小小的一团，正在安睡，全然不知等睁开眼等待她的将是另外一个天地。他会害怕吗？奶奶一直重复地告诉他，叮嘱他需要怎么照顾，还有一针疫苗需要什么时候打。他拼命地点头，拼命地说谢谢。奶奶交代完，他突然想起来，并没有看见平时照顾奶奶的阿姨，便问奶奶：诶，怎么是您一个人？奶奶说：啊，我要走了。 当然就放他回家了，他也该回去照顾照顾他的家人了。他又问，那你一个人去三亚？奶奶回答他，一个人也没问题呀，儿子有时间了就过来看看我，你们年轻人都忙，我知道。我听完嘟囔了一句，可是这样不会太孤独吗？平常也老是见您一个人。他边忙着整理他带要带走的箱子，一边对他说，我有哮喘，太干燥太冷的天我都受不了，所以每年秋冬天我儿子就接我去三亚，那边暖和，我人也精神一点。年轻人应该有年轻人自己的生活，我很支持你们去忙碌你们该做的事儿。我呢，四个字，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我们的题目也在这里出现了。什么样算知足？怎样才可以常乐？真的有一劳永逸的幸福吗？所谓的知足常乐，会不会也是一针麻醉剂呢？或者是那些常乐知足的人才懂得幸福？你怎么想？希望你可以和我分享。来自十点达路机的第四首歌 One Evening。 不知道符合一个什么样特质的夜晚才会让你觉得是知足的，是可以为今天画下一个圆满的休止符的。 The evening was long, my guesses were true. You saw me see you. That's something you said. The timing was right. The pleasure was mine. The time and the place. The look on your face. Sincerest of eyes. If you're 红耳钉，这歌的名字叫 One Evening， 来自 Faced。 Thank you. Faced One Evening， 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在路上2016，不胡思乱想，不胡思乱想，忘掉烦恼，睡个好觉就是幸福，不想想太多。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知足常乐，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有看到在路上，在路上说十点答录机聊聊心事抒发心情就是一种幸福，我同意。谢谢六六小姐姐送的女神。其实所谓的不胡思乱想，实际上是让大脑思维暂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大脑就开始运作，哪怕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的大脑可能还是会运作来给我们输送各种各样的梦境。所以真正的休息可能只是片刻，但是我认为真正的休息是可以用心去体会，而不是用头脑去思考。有的时候头脑是会骗人的，我们总是说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分不清哪些是来自头脑的声音，哪些是来自心的。我想也许会不会有一些简便的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分辨呢？所以头脑的声音，他们总是在推动我们，告诉我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而心里的声音，你会觉得我只是去听，只是去听，这本身就已经觉得很舒服了。我们的身体是会给我们发出讯号的，当我们在为难自己勉强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变得纠结紧起来。而现在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自己腾空，完完全全地放弃任何的思考，只是去感受文字的意义、力量，音乐在耳边的浮动，还有那些歌。感谢纵横四海的分享，还有爱读书铁中堂的分享。对，就是放空。在路上2016，看来你已经知道精髓喽。这种放空，看看下面这首歌，算不算是对它的一种诠释？那种放空是，无论是什么，在心里沉重的、负累你的、让你始终念念不忘的，把它们全部放下，什么都舍得。当然了，这首歌当中的什么都舍得，是为了某一个人，是为了某一段感情，你会为了心中的那一片一点点期待而奋不顾身吗？只要似乎拥有了那一点，就拥有了全世界，这似乎也是一种知足常乐。 这里只能送你到这里，是我没勇气陪你走下去，没有勇气。对不起，我害怕看见你的背影。不哭泣，说好谁也不哭泣，是我不珍惜，我的眼泪多么不珍惜。对不起，答应我你要照顾自己，不要你什么，只要你是一辈子，我在你 什么都舍得，来自戴佩妮。十点大陆机的故事盒正在开启，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让我们把大脑放空，只是跟随文字，跟随音乐，跟随某种声音和状态去感受，慢慢入睡，就像在路上2016。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那个知足常乐的故事，刚才讲到老人家对小女孩的一番话语，知足常乐，这是刚刚的结尾。而他陪了奶奶一会儿，直到早上8点钟，风停了下来，有车来接他。天空有几处已经散开的云雾，云端露出几片蓝天，从那里洒下一道道的寒光，寒气变得干燥，刺得他的脸有些痛。他提着猫笼往回走，脚步比来时明显缓慢了很多，因为怕惊醒正在做梦的小家伙。当你的心中有了一个牵挂，不管这个牵挂是即将发生的，还是在你的生命旅程当中一直重要着，哪怕现在并不在身边，也会成为心里的那个牵挂的他。就好像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和长辈来说，就是心里的那个牵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他们的身旁，但是我们又时时刻刻地在他们的心房。因为这种彼此的牵挂，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在等待明天的时候，会多了一种期待和信念。那一点点，一点点的牵挂，一点点的牵挂在心里，会让我们觉得今天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似乎变得更有意义。而到了晚上安睡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梦更加酣畅淋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吗？不管你是不是已经为人父母，或者是有自己的父母，我想你都应该有过类似的体会。牵挂一个人的感觉，也是一种知足呢。 digging, pushing, driving like a hammer hitting in my headspace. If this is a condition, a statistic, I would say it is a worst case. It's just another fight. Never you, never me, never I. Nothing hurts. Nothing hurts like this, 来自 Solo。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看到红耳钉的留言，好像跟刚才的歌名似乎有一些些映衬。你走了，带着我全部的爱走了，只是一句话也不和我说。好想最后再看你一次，好想再对你说一次我爱你。我爱你这三个字听上去应该是这世上最甜蜜的语言，但似乎也要看它的语境。它可以是思念的、欣喜的、甜蜜的，也可以是忧伤的。就好像在红耳钉刚才的那句话当中，我爱你这三个字似乎并不那么的快乐，它有点遗憾，有一点不舍，有一点成全。但是因为心里有了一个牵挂，我们才觉得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呢。所谓的知足常乐，什么样的知足会让你长乐呢？杰克唐的故事盒继续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

中有多少伤痛被洗净， 来自光良的给自己，然后要谢谢红耳钉给我的女神，还有桃花挺你，还有温馨提示别晃晃晕了。对，杰克堂是有点好动，但是呢在这样的这种韵律当中，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所以如果假如说我又不由自主的晃了起来，那么就请你跟我一起晃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卤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打卤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打卤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谢谢红耳钉的桃花掌声挺你，天啊好多啊。我的声音可以聊天，可以疗伤，不管是聊天还是疗伤我都挺知足的，因为我们要点题嘛。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知足常乐。为什么会觉得很知足？其实今天应该算是非常忙碌、充实、紧张、疲惫的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可以从我的脸上看到这种疲态。但是当十点钟开始，十点打录机开启，坐在这里打开话筒，听着音乐，看着你们的名字陆续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满足感。我想这就是我的知足常乐吧。刚才看到在路上的一大段话，小时候的我们很简单，也很容易快乐，然而长大成人的我们似乎少了一些快乐和幸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放下，舍与得。当我们慢慢长大，似乎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比如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或者苦瓜再苦也去火嘛。看，为了引出下一首歌容易吗？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歌苦瓜。陈奕迅的歌曲呢，很多歌它其实都是有粤语版本和普通话版本的，这首苦瓜听听看。 突然间相看满意，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生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目闻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变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人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苦瓜来自陈奕迅。红耳丁说，知足常乐，幸福就会在心里。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不能身临其境就无法感同身受，所以幸福要靠自己用心去感受。说得好，好像就像在回应2016，你觉得现在知足常乐吗？你怎么理解？就好像是两个人的一个对话一样。而2016说，每个经历都是上天最好的礼物。红耳丁，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想我不会贪婪爱情的美好，我会选择一个人流浪。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贪婪还是流浪，或者两个人一起流浪。就像你说的，每个人的选择可能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写下这句话的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好像似乎会有一些故事在你的心里。刚才在路上问我，我会以为你在问我是怎么来理解知足常乐的。所谓的知足，是心里满满的，因为心里满才不会觉得饿。虽然现在好像到了吃夜宵的时间了哈，实际上是当我们的内心充盈着，我们就会有一种饱足感。我们可以摸摸自己的肚子，在床上打个滚儿，好开心呐。可能这就是一种简单平凡的幸福吧，但这又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止步不前，安于现状。体验当下和安于现状可不是一个意思哟。也许啊，这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次的主题了。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先在完全没有音乐没有电乐的情况下，用非常纯粹的声音和你说晚安，我们明天见，好好说再见。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能不出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每一天都是 当然会开，已经看到了红耳钉的桃花，掌声挺你，谢谢。2016在路上，晚安。时间是有点短，不过明天我们还会继续，10点到11点钟等你哦，晚安。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